and gentlemen, make some noise for Shady. 上班双翻八十的班，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明天不上班不用杰克服装顺子，明天不上班活出一点真实，明天不上班闹钟响也不有关，最烦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喊，睡都没有睡醒，老婆都是富的真是木的，来到公交车站人多的爆， 看到就烦， 饭后上车马上堵起，把车动都动不到嘛，公交车上放心广告嘛，唱歌还跑调嘛，天子家嘛地址脚嘛，你还让不让人活，堵车本来已经够烦了，你不也想死说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七八点挤公交车，我明天不上班了，老子今晚要耍通宵，到了明天别点，老子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只要愿意所有条条款款都不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双翻八十点班，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来我就咋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杰克服装顺子，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，因为单个做爱做的是最不爱穿的，是不是才能够翻了一半，说批判的山而不像忙的观摩，我怎么的有人带领我翻过生命的斑驳，文明的干货老子唱欢了，穿过公厅你欢了，请你不要生气了，瘫了，除了兴奋的是穿干了，肩膀兴奋的颈部关了，老子就兴奋，叽里呱哔哩哇哔，拿来麦克风穿梭，老婆的舞台老子不是干说，看到不就脸上卷子干翻了，有说兴奋的就当歌手，给我拼上这个单子，他干了，说明天不上班，双翻上班上班，你那孤独的本事来翻，说明天就算不上班，你不要说我天才本事，我的本事本事对起来像。真实的表达，提笔收拾，出笔的本质，让你听完这个榜单，运作发展，等我把你收拾放。明天不上班，我就想辞职。接触音乐的要比上班嘛，没得灵感的时刻把绝绝。从小到大，怎么想上上山，都是一样的，不要乱帮忙。你上不了场，那上不了身，那算不算场，那算不算荒唐？走，走。 不迷雾，再迷雾， 不想被迷。